香港大靈異，主持陳雲、夏夕。 翻嚟第二節，咁啊，頭先講到九龍灣啦，九龍灣咧，頭先我都為好多傳說，我再講多一個俾你聽先啦。咁喺九龍灣車廠咧，咁頭先你講啦，其實維修站嚟噶嘛，咁啊附近有車廠啦。咁傳聞咧話有啲人都裡面見過嘢嘅，咁嗰啲維修師，即係其實好多人喺裡面即係半夜就維修噶嘛。咁話說有個保安就半夜兩三點咁上下咧，走去巡更啊嘛。咁巡更嘅時候，佢就見到有幾個鬼佬喺度。喺度睇行嚟行去咁樣，咁佢又唔識英文，咁佢冇計啦，咁佢咪走去揾啲同事嚟睇咯，等佢同佢溝通下，咁佢同佢話冇理由喎，今日冇，即係你知佢要登記噶嘛，維修人員咯，咁外尤其是外國嚟嗰啲，咁佢話冇喎，今日冇人做維修喎，咁佢咁佢唔信啦，咪帶佢入去睇，跟住佢入去真係乜人都冇喎，係啊，咁其實。佢話同事話：喂，你會唔會眼花？因為其實咧，佢車廠夜媽媽咧，佢哋位慳電，其實唔會開曬燈嘅，佢哋淨係開好足夠，即係睇下照到路咁樣，就好陰暗噶嘛。咁佢話：你會唔會係睇錯咋？咁佢話：咁啊，佢嗰下就會覺得自己係撞鬼咯。咁你話係唔係真？其實呢啲就冇頭冇尾個故事嘅。 係啊。 咁其實仲有一個傳聞就係話頭先講彩虹林咪九龍灣嗰條路咧，有另一個傳聞話好多司機都曾經試過見到喺個隧，即係嗰中間嗰段路咧，見到有人喺度打千秋，有個白色工作服嗰啲人打千秋喺條電纜上面吊條友喺度打千秋喎。咁其實冇可能啦，一來二來又冇人喺度， 電死喎。 係啊，會電死噶嘛。二來又冇人打千秋噶嘛。咁仲咁佢哋就話有可能同頭先嗰單第一單講話中間咩鬼門關嗰單嘢有關啦。 係。 咁另一個 鬼門關前面打千秋。 係啊，可能玩下，即係玩夠先入去啊嘛。咁另一個可能性就係講話係以前咧聽講話曾經發生嗰啲意外都死傷都唔少嘅。 即係九龍灣嗰邊。 係啦，聽聞咯，咁你知呢 個。以前可能因為有啲英軍喺度啦，咁你佢話鬼佬啊嘛，咁可能係 哦，咁可能都有外國人死嘅，咁香港、日本有日治時期都我諗都死唔多，死唔少嘅，係啊，咁係咯， 或者係個保安睇完呢個外國片，跟住日有所思。 望咗鬼佬，咁點解唔係鬼婆咧？咁又鬼婆啊？咁我咪諗住鬼佬噶。 收人性取向嗰方面有啲問題。 咁我唔介意嘅。係啦，所以就會傳，所以其實佢哋嗰邊九龍灣同埋彩虹之間咧，就好多時啲人就會覺得係有啲咁嘅陰森恐怖嘅感覺。雖然而家又唔覺啦，而家講真，人多過鬼啦，講真。 係啊，同埋嗰邊其實係即係去將軍澳嗰邊都係一啲比較新發展嘅。 係啊係啊，所以都傳說就相對少啲嘅，不過都有嘅。不過如果即係講翻頭先啦，如果有啲人話鬼門關嗰樣嘢，我頭先講嘅話，其實有啲人有解釋過嘅。係。咁如果你話喺華夏嗰啲文化咧，即係我詳細我就唔係好熟啦，又要問老師呢個。咁其實有八門嘅嘛，即係佢八卦有八個方位嘅。咁傳聞咧，東北方咧就係鬼門嚟嘅。咁喺嗰個方向咧，好多時候我哋都唔會東北係即係右上方，應該屬於。咁就會好多時候都唔會盡量都避用咗呢個地方位啦。咁但係你講緊地鐵站四通八達噶嘛，你好難講話係嗰個邊邊係東北定東南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就會你等我一陣啊。咁就會我諗就唔係呢個原因，反而我係聽到一個外國嘅少少所謂科學啦。你會發覺通常鬧鬼得好犀利嘅地方咧，同電有關嘅。通常係高壓電。 點解咧？ 因為咧，其實好多時候我哋會外國嘅靈探咧，佢哋好多時候測電流。測高頻或者低頻聲。咁電流咧，因為佢話其實鬼魂出現嘅時候咧，就會好多時影響到電流。你會好簡單，因為你睇鬼片，咪啲燈會眨啊嘛。 係啊， 嗰啲電視機會自己著啊。 係。 即係佢可能其實同電流有關。 係。 咁因為有啲人話係等離子嚟噶嘛。等離子咁就會所以如果當你附近有嗰啲高壓電纜，咁你車行高壓電纜噶嘛。咁高壓電纜多嘅時候咧，就會變咗封住咗佢哋喺度。咁所以其實就唔係鬼門關。而係調翻轉講，係阻困住咗呢班 鬼魂喺度，咁佢嗰度咪鬧鬼，即係等於我成日長期，我唔好話啦，我成日困住呢度唔俾飯你食，你都鬧鬼啦。 係啊， 其實個原因係咁簡單啫嘛。其實，但係當然呢個係咪合理嘅解釋咧，我就唔知道。因為其實講真，如果你有一個地鐵咁周圍高壓電纜㗎啦，係 啊 係 啊， 咁係咪會有啲咁嘅影響咧？就 唔係鬼，唔係應該不受呢個電嗰啲所限。 唔知道，因為講真我唔知喺佢講嗰種鬼，即係幽靈啊、鬼魂啊。嗰種同我哋東方人講嗰種同道，我哋東方人好多時其實我哋講靈魂係啲比較虛無縹緲啲嘅嘢，即係其實唔係物質界嘅嘢㗎嘛。咁其實我唔即係你可以咁講啦，你可以話係佢一種表現方式，可能佢要借助電嚟表現自己。咁如果佢係虛無縹緲唔同空間，咁佢總要借助你呢個空間嘢嚟表現㗎嘛。 係啊，係啊。 係咯，就係咁咁個嗰個傳說咯。但係咧，地其實地鐵站咧，有我其實覺得有一單咧，真係我覺得你話係神秘又得，你話係恐怖又得。嗰單真係你知唔知我講邊啊？ 油麻地嗰單。 油麻地係油麻地，油麻地咧 係 嗰單係真係，我覺得我諗可能有人聽過㗎啦。咁但係我覺得係值得講嘅原因咧，因為呢單嘢又上過報紙。 係。 咁其實件事就喺1981年11月10日發生嘅， 1981年， 我編咗張報紙。 係啊， 咁11月10日嗰日下晝1:30，咁有個司機就入緊站嘅時候咧，佢見到有個女學生就跳軌跳咗落去，咁佢得唔停，咁就其實真係唔好彩咁剪過咗噶啦，咁佢甚至其實你知啦，如果鐵路咧好少嘢你剪過咧。就 會有震動噶嘛，咁其實佢都感受到有震動，咁佢知瀨咗嘢啦，咁即刻停剎停咗架車之後佢落車，仲要當時其實係有其他月台上面嘅乘客係見到嘅喎，有 啲見到個女學生跳軌， 跳軌嘅喎，咁咧就於是就咁你咪照做緊急處理啦 ，call 消防啊 ，call 警察啦，咁佢 call 咗佢之後咧就要咁啊。佢哋做咩咧？就嘗試去褪開架車，就揾唔到嘢，冇屍體，冇血跡。咁佢諗啊，會唔會係喺個車底度黐住？因為可能捲住咗噶嘛。咁咁佢哋就揾埋消防去幫手咧，就同埋嗰工程人員啦，就傾側咗架車。係。咁就揾人爬落車底揾啦。係。都揾唔到嘢。 哇！咁恐怖。 係啦。跟住於是者咧，就冇辦法咧，就揾唔到，咁你要繼續服務噶嘛，因為佢始終。咁佢就照通翻車啦。咁我嗰個時間差唔多1:10。 係。 佢因為佢1:30發生啊嘛。係。就2:40就通翻車。係。咁當時報紙有報導到嘅，即係呢度其實我都編咗張呢度，你見佢都寫住噶嘛。 係。 而有女學生墮軌被捲入車底。 係。 地鐵佐敦至旺角三站作暫停通車逾1小時。 係。 千餘乘客受影響，檢查冇發現啊嘛。 哇！即呢個係當年嘅大公報啊嘛！ 大公報11日嘅報導。 係咯係咯。 咁其實有幾份報紙都有嘅，不過而家網上你去圖書館嗰個 database 可以揾到呢份，咁我編咗呢份。係啊，呢張我會掟翻出嚟俾你睇。 掟翻出嚟俾大家睇。 係啊，咁咧，另外咧，佢裡面有提到一樣嘢咧， 佢真係最尾嗰度話 係有㗎，佢話 冇發現喎。 係啊，佢尤其是咧，佢話最後嗰句就寫住其後該列車駛翻個車廠之後再次檢查多一次嘅，都係冇發現嘅。 哇！咁原案嚟㗎， 原案嚟㗎呢單嘢奇怪在於就係有司機見到啦，月台上面嘅人見到啦，係 咯， 報咗警， 係 有報導， 係 檢查過， 係 再度檢查過，都係冇發現。但你話條屍體唔見咗啊？當其實後屘有啲靈異節目嘅主持人聽講佢哋有講翻出嚟話。傳聞啦，我證實唔到啦。傳聞就話有人收到報夢，話嗰條屍咧就一撞彈咗上去車頂上面嗰啲電纜嗰度黐住咗。 咁咪應該有人見到㗎？ 係啦，呢個就係我懸疑之處啦。我又揾唔到相關新聞報導，淨係成日聽到話，聽嚟聽去兩樣嘢都係報夢喺上面揾翻咁樣。 同埋你油麻地咧都係喺一個隧道度啦，即係都唔係露天噶嘛。你彈翻上嚟都點都會跌落嚟嘅喎，個人咁重。 我當佢唔知咩原因黐住啦，好神奇，好似嗰啲死神來了嗰啲啦咁。咁但問題我又奇怪，如果我首先當你呢單嘢係真先啦，咁如果你撞到。就算你找不到條屍，血跡都有啩。 係咯， 血跡又冇，撞位嘅痕跡都冇喎。你仲奇怪，佢真係感受到個車有即係有震動，但係你起碼 撞粒架車，你都撞花啩？有冇喎？ 係咯。 同埋如果你講真，你喺上面揾到條絲，都好，你點都有報道啊。我又揾唔到，可能係我揾唔到啊，唔知啊。咁我當我聽住先。 有觀眾知我去話。係 啊，可以去話翻俾我知啊。係 啊， 係。咁但係呢單嘢奇怪就係在於呢樣嘢咯。咁但係。 不過講開呢個跳軌，其實之前八十年代都多人跳軌自殺嘅， 多嘅多嘅， 而家係唔興咯。 而家唔係唔興，係唔得啫，因為其實而家加咗好多幕門。 係喎，係喎，係喎，有幕門。 係啊，而家其實近呢幾年可能佢都避免再有呢啲咁嘅傳說，因為佢想做，尤其是佢兩鐵合併咗之後咧，佢想做個形象，想做正面啲咁。自殺呢啲好明顯就唔正面。喺佢早兩年，你話有隻狗走咗落去，佢都夾硬車過去。嗰隻微雪咧，咁就咁咪沉於微雪咯，所有嘢咪變咗。咁所以佢哋會做呢樣嘢，即係叫做斬腳趾避沙蟲。你話好聽啲叫為你安全，唔好聽就其實係唔想有呢啲事再發生，去影響佢形象，影響佢服務。主要係影響佢揾錢啊。係啊， 其實唔係咁好。 係啊，咁 但係當然係跳落去都唔係咁唔好。但以前好似都有啲詩人都係咁樣自殺。 係啊，但係其實頭先講嘅油麻地嘅故事咧，我自己聯想咧就仲有啲相關嘅嘢。因為咧，其實油麻地你知唔知道以前油麻地就唔係叫油麻地啊？以前 叫咩 啊？Waterloo 哦、，OK。 係啊，即係用翻窩打路道個 Waterloo 嗰條街， 即係滑鐵路啊，外國滑咁滑鐵路。如果你讀過歷史，都知道滑鐵路。好慘嘅戰役嚟噶嘛，咁其實好多時啲人都會避嘅，但唔知點解香港會用咗條窩打路道啦。咁所以個站咧後期喺 窩打路道都唔會滑鐵路，好似係啲負面啲嘅嘢。窩打路道係 感覺嚟講係啊，你見到窩打路咧，咁佢就後屘改咗個名嘅，就改翻用翻而家嘅油麻地啦。咁佢幾時改咧？就1985年5月31號改嘅。 咁有咩特別啊？日子 其實嗰個日就冇乜特別嘅，我只係想話其實佢改名係之後嘅事。因為其實之後都一直有傳聞過嗰度有一人話有啲靈異嘅經歷，咁我唔知係咪因為呢個原因改名，咁其實你無啦啦唔會改名噶嘛。 係啊係啊。 咁其實咁而家 可能之後再改添。 係啊，咁 如果係有啲境外嘅國家過嚟想改曬張做，可能係 啊係啊，可能叫叫我冇一點咁樣都唔奇嘅，到時唔知啊。咁我講好緊希望。 可能再改啦，即係將啲窩打路道可能改做 光復路咯，建國路 咧，建國路幾好，係咯，都會再改嘅， 係啊，唔知啊， 未必有靈異事。 咁係咪關呢樣嘢事？其實我自己估計係咧，因為其實滑鐵路嗰場戰役咧，外國嗰單係好慘烈嘅， 係咁帆戰役都慘烈， 係啦，咁就所以我會聯想係呢樣嘢，因為發生過啲咁嘅事。 咁啊係，即係四年之後咁都有機會嘅， 會㗎， 係咯係咯，即係改一改名，可能係風水啊，或者係重將個地方好似重新再包裝， 重新嚟過咯。但係唔改咗個站，都係叫油麻地站，唔知點解。 咦？咁彩虹應該都改啦。 我唔知啊，可能其實改過唔好，查到唔知可能係。 係咯。 可能係想光明啲。 嗯 咁但係其實咧，你話如果你話有個女，即係有女，即係有人跳軌啦，或者咁講，有人跳軌，後屘冇發現咧，其實仲有一單。係。喺麗景開往呢個葵芳站，麗景開往葵芳站有一個司機又係類似咁嘅經歷，見到有人跳軌，跟住但係就冇上到報紙嗰單嘢，咁同時就又係揾唔到嘢，咁揾唔到嘢算啦，可能之前有呢單經驗啦已經，咁佢當算，當冇事發生。咁但係個故事咧有後續，但係有啲人就傳係呢件事嘅後續，有啲人傳係油麻地後續，咁啊都講俾大家聽下啦。話說有個女士就傳聞咧話，當時佢都見到呢件事，但佢見到跳落去嗰個人咧，就係佢自己個樣 子。哇！咁驚，咁驚。 係啦，咁佢 唔係好多有啲學校，譬如條白裙中間有個紅標。 唔係，佢直情係紅啊，全身 紅。成身紅色。 係啊，即係我哋 咁我又未見過， 即係厲鬼咁。 係。 咁你話佢見到自己走去跳落去咧？咁其實一件好詭異嘅事，你見到第二人跳落去著紅衫已經係好詭異㗎啦。咁你仲要係見到自己個樣喎。 係啊。 咁傳聞就係呢個人，即係呢位女士見到呢單嘢之後咧，佢就大病一場，十二走咗嘅。咁呢個就傳聞啦。咁其實呢樣嘢就牽涉到另一個故事，即係另一種故事。 咁同麗景嗰個有咩關係啊？ 咪即係麗，其實 有些人就說是麗景駛往葵芳那段時發生差不多的事件，但是你說跳軌見到，即是那位女士見到另一個同自己一樣樣，有些人說是在油麻地那單度發生，有些人說是麗景這單發生，我就不知道是哪單了，因為其實你知道鬼故傳下傳下會變質的嘛， 那 就變到這樣的情況，那當故事聽的時候，但是我反而是著重於一樣東西，他說話見到是自己的樣子，那樣東西，因為如果見到自己的樣子，在外國呢 有另一種說法的嘛，外國呢有一種叫二重身的東西，就是當你見到一個跟你自己一樣樣的人呢，即是證明你就是死。 是的， 是，但因為呢其實有一套戲有講的，叫做雙生靈，日本拍的，那套戲都是講這件事呢，說其實它類似講那些叫生靈的東西，那就是你自己本質來的，你投射出來，但是當你見到它的時候呢，即是告訴你知你命不久矣，好像靈魂出竅一樣，所以我們講的，是啊，那就我會着重這一 part 多過剛才你說跳軌寫有跳軌， 是的，是的，即如果見到相似的人，那都不要望那麼多了， 那不是 不要照那麼多鏡 子，不是的，韓國經常見到相似的人的 是的，是的，是的，韓國和可能大陸都見得多一點， 你知道一號眼二號鼻那些差不多樣 子， 撞到有幾 強，我那麼害怕，我都他們經常都明明不同阿爸阿媽， 可能他們反而先不害 怕，為什麼？ 咁反正見慣見到，但你喺邊個醫生度做噶嘛？咁我都知啦。 咦，係喎！如果你冇整容之後，仲見到個類似，咁就真係要驚啲咯。 可能佢整到你咁嘅樣咧，我再欣賞下佢啫。 咁驚？ 係啊，係。咁啊，頭先講啊麗景咧，有另一個故仔咧，就係講話有今次就唔係駛向葵芳啦，駛向美孚嗰邊。 嗯哼。 駛向美孚嗰邊咧，又有啲司機都係其實多數都係司機講翻出嚟，或者維修人員講出嚟。那個司機咧就話揸過去美孚嘅時候，即今次就唔係見清朝大官啦，係見到一班細路仔去追逐吧。 係咪九鐵嗰班啊？ 喂，咁我唔知喎、啊，我又冇諗過，唔會啦，應該九鐵嗰度咁遠，九鐵走過嚟揸過美孚，廢鐵咩嚟嗰啲？ 唔係就走到即係佢哋喺度咁樣， 我唔知啊， 好遠咁樣。 咁佢都好叫好毅力，我唔知啊，佢哋都就係喺度追逐玩咯。咁咪可能頭先講嗰啲嘢，咁就咁人哋喺經過，咁冇嘅有趣嘅啫。其實甚至喺荃灣站都有類似嘅嘢嘅。你知荃灣 即係成個地鐵版圖，好似係九龍嗰 九龍其實主要係觀塘同觀塘線同埋荃灣線多啲嘅，我覺得。 因為冇聽過你講港島線。 港島線有其他，我應該講。 係咩？ 係。 仲有。 臨尾講俾你聽。 係。 不過嗰啲就冇咁完整。咁荃灣線咧，你知道尾站嚟噶嘛？荃灣線個尾站嗰度咧，就你有冇去過睇到去尾站嗰度望出去佢個位？咁其實可以分叉咗好多條路嘅，嗰度叫唔知廿四龍定幾多路？ 咁正常嘅尾站可能都係 啊，會分叉啊嘛。 係咯， 咁話説就有啲工作人員喺嗰度咧，就見到有個男人喺度行嚟行去，其實唔奇嘅。因為以前咧，我喺有陣時喺鐵路經過，有啲人誤闖嗰啲位，因為佢側邊有門噶嘛，其實喺誤闖入去唔奇。跟住佢就諗住叫個先生，因為佢見佢唔係工作服啊嘛，咁啊叫佢就係走離開呢度啦，危險啊，或者工作範圍啊咁樣。咁但係咧，佢一走埋去先發覺唔妥，因為佢開頭見到佢係跪喺度揾緊嘢噶嘛，點解埋去原來佢冇下體，即係唔係冇下體，冇下肢，下體應該近啲，冇下半身嘅。咁佢就喺度嗌話：我邊？我對腳喺邊啊？我對腳喺邊啊？嗰啲咯。可能車死咗嗰啲。唔知啊，呢一種鬼故咧，喺世界各地都有嘅，好得意，成日揾腳噶嘛，唔知點解。 但好似冇聽你講到係八九十年代、二千年之後有冇啊？即係新啲嗰啲。 二千年打後嘅鬼故就少 喺鐵路嗰度少啲， 少啲嘅啦，真係少啲，因為 一嚟多人啦，冇乜空間俾你跳咩鬼。 唔係，其實仲最大問題，我覺得係你見到你唔知人定鬼啦。 因為本身已經太多人。 係啊，咁 好驚搭嘅而家，其實搭地鐵。 我驚多人多啲咯， 驚多人多啲，即係咪係喐唔到嘅喺繁忙時間嗰時嗰啲 係，咁頭先你講啦， 唔會有陰氣嘅，因為好熱嘅。 夏天係啊， 因為好 冷氣都冇啊，你冇話陰氣，如果有陰氣，可能仲涼爽。 同埋換咗 model 之後，即係另外一種地，即 係 列車 model 之後，好似更加熱，同埋有啲金屬嘅味道。 即係唔係？我覺得以前咧就。 除了你在 九港鐵路那裡它運豬車之外呢，我其實我都覺得叫做舒適的以前，因為沒那麼逼嘛，都叫做委錯，但是問題現在那些呢，我都直情是當你是豬這樣運，即係就算啲班次幾密都好咧，你都係逼到好緊。 係啊係啊，係啊，尤其你放工時間， 係啊， 係咯，係咁鐘上車，真係我覺得自己係動物嚟嘅。 係啊，仲要等五班都上唔到。 係咯，唔係鬼啊，係動物。 係啊，所以你話鬼都企唔到耐啦，大佬。你我就算當你隔離嗰條係鬼都好，你都唔知係鬼啦。 嗯嗯。所以其實而家啲人唔使驚嘅，根本上係啊，唔使驚有。 但係如果你講地鐵站觀塘線咧，就唔係觀塘線，港島線。頭先你問我嘅港島線，我聽過嗰啲多數都係同尾班車有關。咁尾班車咧就你知咁啲車完咗最後嗰班就會翻去車廠噶嘛。係 啊 係啊。咁翻車廠通常就係有兩個傳說啦，一個就係其實。即係如果正常版本就係講話，原來嗰班車其實即係載員工噶嘛，咁啊載員工翻去收工噶嘛，咁巴士都有噶啦，你一知。咁外間傳聞就係話嗰班唔載人嘅，其實載鬼噶嘛，咁呢個係其中一個講法。 哦，唔係載員工翻屋企 咁樣。係，咁我係咁樣睇嘅，其實。咁你員工冇咁多，咁呢個 咁啊係。 點解會仲要開一班車？因為聯想噶嘛。咁其中一個講傳聞咧，就話有個司機去到柴灣站，咁柴灣站尾站佢咪會廣播嘅話，已經到達總站啦，請所有乘客離開車廂，咁將會翻去車廠咁樣，會講啲類似咁嘅嘢噶嘛，咁咪開出咗，一開出咗去車廠中間個路線嗰度咧，就聽到人拍司機門，話我未落車，我未落車，聽到把女聲 咁驚咁驚， 佢話咁佢又廣播同個女人講話，小姐唔好意思，我哋而家翻緊車廠途中，翻唔到轉頭噶，咁我等到車廠嘅時候，我先再同你安排翻揾同事咁樣，咁啊，於是就喺今日召翻去個廠嗰度。咁翻到個廠咧，咁佢未開門噶嘛，因為佢唔可以就咁開門俾佢走咗去噶嘛。咁佢就打開個司機嗰個控制室嗰個門，咁出去揾，咁唔見個女人。佢由車頭行到車尾都好，都係見唔到個女人。咁佢知道賴嘅嘢咯。咁因為通常佢係聽講呢單嘢仲要唔係發生咗一次，係發生咗好多次。 哦。 咁啊， 尾班車可能個司機都攰咯。 啊，可能係啊，作啲古仔等佢唔使咁晚收工嘅可能。 同埋之前你講開呢個即係司機開一架吉車咧，其實一開始即係啲巴士司機喺朝早開第一班車嗰時，其實要撳個響安噶嘛。 啊， 係。即係 boot 走，即係如果係個車入邊有啲人入嚟，即係可能。取暖啊，喺度住一晚，即係有啲 即係好似我哋，即係好似去酒店敲門入去咁樣，即係話喂我要過嚟啦，你哋唔好離開啦咁樣， 係啦，係會一撥啊走啦，你哋 都同埋 今晚再嚟過， 同埋都有警，即係會有提醒自己要開工嗰個概念嘅，即係 可能佢自己都未瞓醒， 係啊，可能係嘅咁。咁另一個我細個聽過嘅就係話咧，你話齋金鐘站，金鐘站好忙噶嘛。咁但係以往嘅香港社會咧，其實我諗去到十點打後，其實冇乜人搭車嘅。唔似而家你去到最尾班車都趕緊滿座。 都係。 咁以前傳說咧，尾班車差唔多尾班車啦，應該係嗰個時間咧，話啲司機見到咧，個月台滿曬人，好多人等車，但冇人上車。 點解咧？ 唔知喎。係啊，好鬼奇怪㗎喎！嗰件事係呢個係聽過 version one、version two 咧，就係有人話搭尾班車，但係佢全部都同尾班車有關。可能其實可能喺外間啲人覺得尾班車好神秘，因為你唔喺裏面做啊嘛。係 啊 係 啊。 咁嗰個人就話搭尾班車嘅時候咧，滿曬人，喺個車裏面滿曬人。咁佢於是就可能就係頭先咁講啦。嗰陣時係睇書啊，冇得讀手機。咁啊，即係一收埋本書，諗住差唔多車，差唔多到站落車嘅時候咧。我起個頭咧，見到個啲員全部啲人唔係人樣，咁係咩咧？我覺得其實幾好笑嘅，又係 豬樣啊， 係啊， 嚇真係豬樣啊， 係啊， 咁你頭先講混豬咪 係啦，我就覺得好神， 哇！ 其實你 係咪諷刺我哋啊？ 唔知啊，佢咪呢間嘢係好耐之前嘅喎，唔係而家喎，但係你又有冇諗？ 係咪預言嚟嘅咧？即係以前已經覺得哇，你哋班人十年之後變豬啦，講豬啦。 但係你有冇諗過其實個故事咧，同你之前？我估你應該有睇過啩，千與千尋好睇㗎， 有。 千與千尋咧，咪又係咁又，佢阿媽無啦變咗豬頭咁咯，可能其實學你話齋諷刺嚟啩，我唔知。 係咯，臨到最尾㗎，係啊。 咁其實咧，仲一個都特別嘅故事，咁我就略略帶過啦。其實因為又唔係鬼故嚟嘅，係講 而家就開咗新嘅延長線，去到薄扶林啊、西營盤咁樣噶嘛。以前尾站就上環噶嘛。上環咧嗰時傳聞係有啲古怪噶嘛，因為上環你咪發覺站超長噶嘛。 係啊。 因為原因咧，嗰時原來有兩個消失咗嘅車站就冇用到噶嘛，你有冇聽過？ 好似有聽過喎。 市林臨時站唔係市林站，喺台灣。 係。 臨時站同埋叫做屈地站，屈地站係啦。咁其實咧嗰兩個就。好多時都會傳聞話有啲咩古怪，所以冇用到。又話鬧鬼，又話成，就係講到話試車嘅時候，話撞嘅，所以佢後屘截咗個站去到上環站咁樣嘅。咁早兩年都仲有傳緊嘅，2005、2006年都仲有人傳緊嘅。甚至有人咧喺嗰度叫做屈地街啊，屈地街嗰度咧，其實佢有個車站預留位置嘅，喺嗰度睇下先，我睇下先，我德輔道西，德輔道西嗰度咧，佢有間71噶嘛，佢屈地站嗰度中間，間71隔離咧有個位長期落個閘嘅， 哦，係咩？ 跟住啲人咧攞個相機喺上面，個閘喺上面有啲罅咁樣照入去，嗰個其實有寫明咧係屈地站嗰個預留位置嘅， 即係而家都仲有嘅。 現在仲喺度噶，仲喺度。 哦，大家可以睇下。 係啊，可以睇下。咁你見到寫住咧，中間寫住地鐵二樓車站咁樣嘅，佢都有寫嘅。咁咧、 哦， 你會發覺係就係傳說中所講嘅屈地站。咁後屘其實仲有啲官司嘢嘅，後屘話原來因為地鐵長期霸咗個位咧，跟住嗰個大水浸，搞到嗰個大廈咧有嗰、那個維修問題。咁後屘有啲記者入去影咗相，其實冇，咪就是、一個隔咗嘅地方、 哦、 其實又唔係真係咁神秘嘅嗰件事，不過人又係穿作附會嘅，可能因為嗰陣時傳說其實唔係嗰陣時西營盤有幾人住啫。係 啊。 咁你係作為一間地鐵公司，冇人坐啊，你都唔知道嘅。咁、其實你話可以倒破咗個傳言嘅原因，就係因為而家延長咗啦嘛，成條線。係啊。咁佢已經去到西營盤啊，去到大學嗰啲咯。咁我諗應該都唔係咩咁神秘嘅事嘅。 哇！你好多料喎、啊，今日我哋都分享咗好多呢個關於， 不過其實仲有一單好勁嘅鬼故啊！ 仲有係， 其實最近啊真係唔幫唔 hit 啦呢單嘢。其實我覺得最大嘅鬼故根本就唔係頭先講嗰啲， 係仲有最新發生嘅。頭先你話冇嘅， 哦，其實咁睇你點睇啦。其實我覺得係鬼故嚟嘅，係 點解咧？ 其實咧，你冇發覺好多地鐵員工咧，佢見到嘢同我哋見到嘢唔同噶嘛？ 嚇，例如咧？ 例如咧， 我哋咧眼中咧覺得係啲好正常嘅物品，但喺佢眼中古箏咧，原來係一件好邪嘅嘢，唔入得去啊嘛。但當我哋眼中見到有奶粉嘅時候，佢哋眼中佢乜都見唔到，鬼有萬嘅喎，仲唔係鬼故？我覺得係鬼故嚟嘅喎。 係嗰啲奶粉啊，廁所板啊，見唔到 嘅喎。係啊，甚至你拉張牀褥咁樣見到，硬係見到古箏咯。 係咯。 係啊。 哦，好慘啊！其實 可能佢驚咧。古箏惹鬼嘅， 係咯，因為古箏中國文化嚟噶嘛， 係啊， 可能唔中意啊，帶部鋼琴去可能 OK， 哇，帶部鋼琴咯，過分就好難搬，係啊， 咁 啊， 差唔多啦， 係啦，啱啱我仲要搭地鐵添啊，一陣間唔知有冇件嘢，所以唔俾我入， 唔係日日光日白 OK 嘅，大家可能睇呢個節目嗰時就得。都唔使驚嘅，而家基本上我哋都唔會見到噶啦。 揾下國師幫幫手，幫我哋驅啲咩邪魔外道，應該冇事。 係咯，而家嗰啲鬼係咪黃色衫嗰啲？ 啊，係可能係 黃衣人， 黃衣神秘嘅黃衣鬼。 係咯， 係啊，我一陣間落去驅佢哋。係 咯，嗯， 好啦，咁我哋下集再見啦。 嗯。